锵锵三人行，今天徐老师啊是带着硝酸甘油来的，都是被这个菲律宾给气的。这从昨天晚上，你咱们都看了吧？ 对， 我觉得这个全香港、广东省人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全世界就盯着这辆。 昨天很多直播啊，昨天 BBC 啊、CNN 啊、俄罗斯电视台啊、 凤凰 几乎各大这种国际性媒体都在直播。 哎，就是我就说一嘴啊，当然我也不代表港府，也不代表中国外交部，更不代表凤凰啊。其实很多市民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我就说菲律宾这个警察在全世界面前现的这个眼，我就见过这个笨的，没见过这么笨的，那就是 太无能， 怎么能 真的是无能到？ 我觉得是找着人开枪的， 对， 那就我看拿个绳绑着门拉不开， 太荒谬了， 那叫往里攻击啊！我跟你说，他是就打死了八个什么什么什么七个，就你那折腾半个小时，你都已经开始往里攻了。这如果是恐怖分子的话，这全都打死好几遍了都。 而且你知道他这个情况，就昨天其实你看其他国家的电视台的转播也都找了一些专家来讨论这事儿，包括以前 FBI 的教官、香港飞虎队的教官都在自己的电视网络啊或者媒体上面也都谈他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比如说来讲啊，我们都看到他们不是那些警察现在在敲玻璃吗？ 对， 我就搞不懂你敲玻璃是干嘛？你敲玻璃你是想攻进去吗？你通常一敲玻璃就 进去， 那你想进去就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像比如说香港的标准呢，飞虎队的标准是你从敲玻璃要攻进一个这种交通工具开始，要30秒内完成制服这个绑匪。整个步骤是30秒，他用了一个多小时， 他整个啊就是慢动作了，你知道吗？先敲敲玻 璃，有点像怕大家看不清， 这个老牛拉破车拉不开门，然后呢往里扔催泪弹，轰，这不是解说的说在冒烟吗？在冒烟。 你想他这种巨大的声音敲玻璃，等于在逼迫里边的， 没错，在刺激他嘛， 在刺激 开枪吗？ 这个最简单的，你不要什么电影你都看过嘛，你之前应该有一个，你他人不是躲在车外，他是看不见的吗？你有一个潜望镜就可以关，那就升上去就可以看到。你不要看别的什么好莱坞电影了，你就是看玩具那个总动员啊，都知道哪个眼睛从门缝里，你要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吗？他们都不知道的，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你说到位置啊，其实啊，你比如说遇到劫机啊或劫什么也好，劫火车，这个警方呢首先要找的就是这个交通工具的那个型号是什么型号，整个图拿来看一看，你拿来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其实绝大部分这种旅游吧，它这个门底下有个外头的一个安全把手的，在车底下一按这个门就会开了，可其实是用不着这么开门的。 他们结果用绳子去绑住这个门，拿一辆车在拉， 这见过生活 就我真没听过。 而且在那晃晃悠悠在那干什么，就说甭说车上的人了，我今天看香港报纸说你连周围都没弄清楚，最后激怒了这个枪手，在车里边不是哒哒哒哒打吗？就那几下把外边一小孩子腿打伤了，还把香港 TVB 无线电视一个工程人员 也撞了， 那肚子也给擦伤，打得跟锤子扁的肚子。 我在想，要是美国公民的话，他海军陆战队可能就马上出动了，根本就不理 会。菲律宾有美军基地嘛？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最有意思，他怎么能够错到这个程度？他是所有步骤都出事了。比如说一开始他这个谈判的过程也有问题。你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他的老上司，因为他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的。你找一个人去跟他谈。然后呢，第二个步骤最关键的错误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菲律宾啊，警方居然跑到这个绑匪的家里头。当着记者的面把他家人给抓了， 还电视播了。 那个旅游巴是有电视机的， 没错。 他就 今天我看 这是个 总统啊，是叫什么阿基诺三世，现在改三世了。阿基诺三世还在这聊呢，说是这个我们攻的时候，我们后来发现呢，他在这个大巴里头，他看得见所有媒体的这个电视转播。我说我看的时候我都想到了，你们这帮特警，你们居然都没想到，甚至我都想到利用他在车内能看到电视直播，你应该在进攻的时候协调这个直播的媒体，比如说放假画面掩盖真实的这个，这么多伤美国电影没看过吗？真是 十几个小时。 然后呢，而且他还错在什么样，你刚刚说中榴弹就表示反正连现场都没封锁好， 就是啊， 现场也没封锁好，要不然你想想看，一攻进去之后不是一大伙人冲上去吗？记者比医护人员还到得快，这些现场调度出问题。那么到了最后呢，连这个警员装备也是有问题的。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什么警察，后来听说原来这就是菲律宾特警。 菲律宾 他那个防弹衣啊是防不了 M16 的， 这绑匪拿的是 M16， 然后呢有的特警在后头，你看没头盔的。 嗯， 那你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所有步骤都是错的。 你就知道，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咱不是说贬低菲律宾形象，就这事儿太让人错火了。因为你打死这个香港人，我就觉得吧，这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什么。我就你知道，我想起某些落后国家，这就当时的人，从一开始11个小时，咱就应该知道，马上就应该找一个同型号的车。这个时候就在那边，这个飞虎队特警就开始排练了，然后这边跟他再谈。就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是把他撤职了，对他处理不公，最后啊 很简单的事， 找那谈判专家下午几点呢，给他送封信说我们不接受你的要求，这他在逼着在车里开枪。我就觉得何必呢，像这种是，哎，我个人的认为哈，政府啊都不必跟他讲信用，他要的只不过是重新调查或者恢复他的职位， 恢复。 要叫我就恢复了吗？恢复可以恢复， 这么脑子， 咱们以后再说。 这脑子进水，这个人也脑子进水。你靠这个方法恢复，你将来能活得了吗？ 对啊，因为我这政府就给你恢复了，那以后再说嘛。 对，因为你可以说他当时是犯傻了，或者什么都行嘛。而且呢，你知道，直到现在我们录影的这一刻啊，其实他还在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呢？你知道到现在这一刻，死亡人数还没搞清楚。 我一会儿听说八死，一会儿 现在就说是有死，又有个数是10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数字呢？是因为有一些伤患啊，到了不同的医院，那些到了那些医院之后呢，他们现在还没办法协调出一个数字，就他连一个有一个中央对嘴的一个协调人啊都没有。到现在这一刻，连 整个 死亡人数你都还没办法， 整个这个事件暴露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之低。 为什么说文明程度呢？ 文明程度是两个，第一个你是使用武力的这个紧急处理事件的这个能力，刚才讲的这一大堆都是低。第二个就是在整个处理这样的事情的，因为这种事情肯定是最高当局在关注的，不是在警察在指挥，他肯定总统他们都在 阿基诺三世， 可是他基本的这个想法上就错。在处理这种人质的绑架的事情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处理掉了这个凶手，保护了所有的人质。最坏的差不多就是现在这种方法，就人质大部分都受到伤害，对不对？但是中间会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让这个绑架的人得逞，但是人质全部安全。 哎，对啊， 就是给他飞机，给他钱，你要去哪里就让你满足你所有的条件。 有过这样， 但是 德国是做过这样的事， 哎， 就答应 那个 条件。 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打死这个凶手，惩罚这个凶手。以不惜付出人质受损害的危险， 俄罗斯会干这种 风险。你看这个两者，我们刚才讲第一跟第四，这个大家都第一是谁都想要，第四是谁都不想要。但是到底是二还是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的程度，就是不同的处理的方法。 其实这个还，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行政能力。他这个行政能力糟在什么地方呢？他是整体出问题，他我觉得还不一完全是文明程度的问题。怎么讲？比如说像昨天特首啊曾荫权给他们这个总统打了一天电话，你知道晚上曾荫权对着电视他是很生气的，说打一天都找不着他， 没错， 他都不回电话，不理你，然后呢 是不理人， 然后呢中国外交部，所以你看这回其实外交部也很愤怒， 就要求他们书面交代， 书面交代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因为他是所有过程啊，他都是每一个环节错，他不只是警察的问题，他是外交上面问题，这整个国家能力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暴露出来。 对，那所以呢，这里面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我常常想，有时候你去一个国家旅游或者怎么样，那会遇到一些治安不好的情况，那已经够影响国家形象，但不会比这个坏。这个坏在什么地方？他治安好不好一码事儿，是他的这个警察的能力、国家能力如此弱。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你去了德国，你被人绑架了怎么样啊，那对德国形象有损害，但是你如果德国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那还就好很多嘛。他现在是越处理越糟， 你瞧人家这现在这个照片都登出来，就说你多次的机会，现在香港的这个飞虎专家都说了，有两次黄金机会，一枪就能把他拿下。你看这个照片，这个咱们全世界有目共睹。这位在外边干嘛呢？你那个神枪手，他那神枪手在一个角落里脱了光膀子， 他也是个资深警官啊。他绑架他也 很不专业， 他也很不专业，你知道吗？ 新疆菲律宾十大杰出警察 亮相， 亮相，对，亮相不止一次。你再看下一张， 好家伙， 还给大家招手， 为什么？哎，这我一枪都把他撂倒了， 就他一个人啊， 就他一个人呢、啊。你说，你再看下边，人家有这个细心的记者照片，你注意逐渐放大啊，周围的警察在拿着手枪吧，但是你看这个近身的放大，这位警察呀没枪。手里他没枪，看见没有？ 这叫手枪， 这叫手枪， 手做的枪， 这是打手枪的，在这儿，这摆架势，真是这叫打手冲的，这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我觉得菲律宾人自个儿也会觉得脸红的，这是在什么地方？在他们国家最重要的广场，等于是 大广场， 等于是香港的金紫荆广场， 等于 北京 的 天安门广场，这么一辆大巴士，全世界的人就看着你们这特警，我的天哪！ 不，除了他们警察的无能以外，说实在话，这种绑架事情也是全世界都会有，我们也不是单单嘲笑他们菲律宾一个国家，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大家都有责任来吸取教训。我总觉得这里边还是有个最关键的一个不同点，就是说你把它当做一个政治的态度来处理，还是把人道的东西放在第一位。你把它放政治处在第一位，因为马尼拉是绑架之都， 嗯， 菲律宾的这个绑架的这个发生率很高， 对， 所以政府的一个基本的，我觉得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基本最高原则是不能让步， 嗯， 要惩罚凶手，不能让步。当然他惩罚的手段不够，但是在另外一些制度国家里边，他可能就会把惩罚凶手放在第二位，把人质的安全无论如何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 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则上的一个东西。 可是这里啊就很吊诡了，这个事说起来，为什么呢？假如说马尼拉是绑架之都，菲律宾呢政府不愿意轻易的妥协啊，或者跟这个凶手让步啊，是因为他怕这个以后绑架无休无止。 对， 那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这个国家这个警队有非常丰富的对付绑架的能力跟经验，这个怎么可能 就这么往上爬呢？ 他们一天到晚在绑架菲律宾，那你怎么绑来绑去绑半天，然后你的警察还这么负责任？ 只能倒过来理解，就是因为他警察处理绑架的能力 这一个鸡蛋的问题了， 所以绑架的 那以后肯定他绑架还要陆续。 你记得前一起是什么呢？这个也是在菲律宾一个校长，你知道吗？拿这个爆炸物，也是一个校巴，校巴上是几十个师生，这校长要媒体，跟这次一样要媒体，通过媒体他就这个通过手机向全社会广播，我们菲律宾是世界上贪污最厉害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最差的，骂了一通，最后校长投降了。投降是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的周围啊出现了白色的烛光，大概人们为这个师生们祈福，最后校长 谴责了， 感动了，反正该谴责的通过媒体也谴责了，就投降。再有一个你知道吗？是那个哪儿那个家族，他的一个导师， 我知道，对， 那个 根本上是屠杀嘛，那 就是那个小什么什么，就是他儿子领一百人的卫队，把一个竞选对手的亲戚朋友， 连记者杀了五十几个嘛 ，就执私刑杀了五十几个，都是绑架。所以说你这个，对呀、啊，文道说的很有经验的、啊， 这个太有经验了。 有些绑架案啊，那个绑匪提出的条件政治性太强，使得政府呢是没有办法妥协。比方说以色列，当初那个在慕尼黑，他提出的要求是要释放政治犯，要释放他们首要的，那政府在这些地方上他没办法妥协，所以只能强攻。你现在只是要复职啊！我一开始关注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闹大， 一开始都以为不会闹大。 你就同意他要加薪就给他加薪，他要分房子就给他分房子， 你说说， 他要三个老婆就给他三个老婆，等他放出来以后，我们再另案起诉他就行了嘛，对不对？ 你知道，所以说为什么开头有机会把他一枪毙命，没有一枪毙命，有可能现场的指挥官也是受到了当时这种和平，觉得问题能和平解决的，能谈判解决的这个气氛的感染，所以他外边溜达会儿就溜达会儿，反正待会儿就谈妥了，他可能也是这样。但是你知道这还是个一个训练，我就说你看为什么美国那个电视连续剧《24小时》我季季都看， 我跟你讲啊， 有那么好看吗？ 好看极了， 我看着就烦了，就不想看了。 你看他这你有文化的人，我跟你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危机教育， 嗯， 因为他在二十四小时里啊，反复设计各种情况，美国总统遇到各种威胁。恐怖分子劫持人，还是放置原子武器，还是放置毒气，死多少人，在哪个城市，在什么地方，全都玩了个遍，然后美国总统做什么选择，你就会发现这个里边呢真是需要大家呀饱经研判，这方面应该有这种应急的程序，比如在某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就可以签发这个赦免状，就只要你放了人终身赦免，美国总统赦免你， 是不惩罚你， 不惩罚你，这个也是有信用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他这个里边出现了类似的两难。但是两难，你就会发现世界上的普世价值观是说什么呢？你为了拯救人命，政府哪怕坏了自个儿的信用， 对， 人民会支持， 对， 会理解你的， 对， 你知道吧？ 可是啊，这个不一定的，有的国家会采取不同的选择。我举例子像。俄罗斯那时候处理这个恐怖分子劫持那个剧院那个事件，后来的很多人就诟病啊，说俄罗斯当时那个做法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做法， 暴力， 就是他采取的手段就是他的主要目标让人感觉似乎不是为了拯救人质， 而是 消灭恐怖分子。但是呢，这种做法你反过来帮他想啊，也未尝没有道理。某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这一次之后。俄罗斯政府树立起这么一个强硬的形象，就说你恐怖分子来吧，你绑匪来吧，我跟你讲，人质我可以不要，我一定把你干掉。那就把大伙吓怕了。 可是假如说菲律宾政府树立起了这个光辉形象，为什么让我们香港同胞拿生命的代价帮你们树立这个形象呢？ 想想菲律宾，想想 我们香港人招谁惹谁了？ 俄罗斯那会干的，人家干的很漂亮的，你讲杀人， 想想菲律宾这个国家，它就是一个亚洲的地方，但是又用了美国式的制度。它就是两种文化逻辑是搅和在一起的，它要是像中国俄罗斯那这样，那就是消灭敌人为主啊。而且我们基本上不相信这个人质是西方的一套游戏规则。你看电影啊，两个人手枪对着，然后那个坏人说叫你把枪放下，我作为中国人呢，我心里总在想，我怎么能把手枪放下呢？因为你是坏人嘛，坏人讲话就是不算数的嘛。我手枪放下，你就肯定就把我干了嘛。所以没有人会把手枪放下的嘛。 对。 可是西方人就有这套，坏人也是人，他讲的话也是有信用，至少我要相信他这个信用。他 你看刚才那照片嘛，菲律宾警察把手枪放下了，摆这个手在这比划呢。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啊，调查完成后他才能决定谁要负责任。他还说啊，新闻媒体的报道恶化了当时的这个形势，但是呢我别无选择，因为当时如果我要封锁新闻，这个可能你们就说我呀妨碍新闻自由，而我竞选的时候可是发誓要这个提高舆论透明度的。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你知道那个他弟弟塞楼啊，就是不是说这个枪手的弟弟也是个警察，枪手的弟弟站在旁边也跟他哥哥聊半天，后来我看香港报纸说聊到最后他弟弟把自己的配枪送给哥哥，最后他弟弟被摁下，然后他弟弟事后说这个他们谈判没谈成功，谈失败了就往我身上推，说是我搞坏的事。你说这个混乱的这个情况 真是不知道。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新闻自由这绝对不是个什么妨碍，因为我们都见过太多了，在欧洲在美国这种绑架事件也是一大堆电视台绕着你拍的。 对啊， 对不对？这是一个前提，甚至是像你刚才讲是个可以利用的东西， 可以利用的， 有时候因为它可以做很多谎言障眼法，是不是？然后第二呢，其实我想说菲律宾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意思的是，它一向被认为是东亚的拉丁美洲，它的整个文化跟我们别的地方特别不一样， 它的佛教影响不大， 非常小，它是 对不对？ 天主教国家啊，它是受过西班牙殖民，那么它整个文化、整个气氛呢、啊，社会气氛其实挺有趣的。菲律宾这个国家是挺好玩的一个国家，但是它跟我们周边反正特别不同，特别不 敢去玩啊。 我个人的经历是极不愉快的。我那个时候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特别来，但是在菲律宾受到是最屈辱的一次。 怎么回事、啊、 就是转机嘛，转机就是让你出去把护照收掉，厕所都不让上。他以为中国人都会逃到菲律宾去十几年、 啊、哎呦， 这我全世界就没有受过这么，意大利法国人家当然那个时候 PRC 尤其十几年前他都会对你的护照看得仔细一点，就没想到 他怕你。 我记得当时这个我太太就在那里说，他以后再不来这个地方了。我这个讲这个有点这个公 不是讲这个，基本上现在跟港府的态度差不多啊。 他的意思， 港府现在发出的这个黑色旅游的这个警告，其实我觉得也有点泄愤的。 是很愤怒， 是吧？ 是， 因为香港对菲律宾的这个经济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没错， 对吗？ 但太无力了，我真的在想，你这个时候要他这一车要是美国人的话，美国人现在会怎么样做？所以这种时候 打菲律宾吧， 那也不会。不过现在他那个海军基地还在吗？美国 他们肯定就出手了。 我知道，因为向来菲律宾也被认为是一个美国的附属国嘛。 嗯， 那他美国在那边有很多特权的，是能够过去。不过话说回来，菲律宾啊，其实这两年有一个让他们明星大振的东西，你听过吗？ 什么？ 就他们出了一个世界拳王嘛？ 哦，是吗？ 很有名的那个拳王是美国的， 昨天干什么去了？ 那些杂志都在报道，是很厉害的。 应该让他去送饭。 就那个家伙现在是菲律宾最红的一个人，又唱 K 又怎么样？但是就是打拳打得非常好，美国那一帮拳王都不是他对手。出了这么一个拳王， 这个画面啊，这不忍再看。我后来重新又看，就当那些人躲在下面，又用这个锤在打，里边就传出一声一声的枪响，这等于催命，就把里边的人打死。 你知道有一个丈夫。挡在老婆的身前呢、啊、身中数枪打死了，像家里仨孩子好像也给打死了两个，就剩下这妈妈了。